上一阵暖融融，全家三口啊开始做晚饭，三鲜馅儿的那水饺啊，那饺子馅儿一和成啊，是猪肉鸡蛋虾仁儿用香油搅拌，外加点那姜和葱，还放了些个味精哦。富强面要的活地呀，那不软也不硬。一家三口啊，就开始动工。 声音颤抖地说，我是你的妈呀，老二开门吧。 冯科长听清了这句话，就好像那外边的强盗来行凶，慌里慌张飞快的就行动，藏饺子关电视他一旦快如风，饺子忙用被窝盖，茅台酒就往那个礼柜里头扔，酱肉和香肠都藏在了床底下，扯过来擦脚布他就往上面扔啊，收拾停当这才把那门开放，门外边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多